慢慢遇上天一道光啊，借一句刻骨铭心来日方长，倘若不得不天各一方，被这风吹散的人说他爱的不深，被这雨淋湿的人说他不会，写进眼里他不敢承认，可是啊总有那风吹不散的认真，总有大雨也不能抹去的泪痕，有一天太阳会升起在某个清晨，一道彩虹两个人，借一方的土让它融山，借它平凡一生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难道有日落再不累？因为